刘云的银武重剑艳影最终撞在千机伞上，发出沉闷的一声。流星式，75级大招中速度极快的一招，在攻速不高的刘云手中使出，也快如闪电一般，但却还是被君母小攻击招架住。 哎，好可惜啊，如果刘云用的不是重剑，是太刀或者光剑的话，这一击肯定就命中了。 李博连忙感慨着，却不想这一击后，君木晓虽然用千机伞攻击招架了一下，却还是身子朝后一仰，千机伞竟然是被震到了一边。 这 李博一怔，流星式虽然是75级大招，但这技能剑走轻灵，是以快为主，所以在攻击判定上并不算太强。君木晓纵然没有高阶技能，也应该是可以勉强招架住的，可眼下君木晓的动作却好像完全无法驾驭住这一击的冲击力。故意迈出的破绽，李一博脑中刚刚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就见刘云已经又是一记逆风刺出手，剑尖成圈，扑啦一下就在君木晓的胸口卷出一片血花。 漂亮！ 潘林已经在尖叫了，卢汉文终于破开了叶修的狂攻，而且一招之间直接反击得手，剑势滚滚而来，夹带着沉闷的剑锋声。李一博看了几招，猛然反应过来。 哦，刘云的攻速虽然不快，但是重剑带给他的技能更强的冲击力。刚才那记流星式换太刀或是光剑，君木晓或许可以攻击招架住，但因为是重剑，反倒因为技能判定不足被直接撞开了。 这可是好机会啊！希望卢汉文可以好好把握。 攻守双方瞬间完成了转换，但是刘云的连击这才进行到第六招，一记上挑出手时，君木晓跳起在了半空，吃了这记上挑，顿时飞得更高。千机伞举过头顶，啪啪啪几下，伞面收起，伞骨抽长，瞬时嗡嗡嗡旋转开，瞬间就把君木晓给拉到了一旁。升龙斩，卢汉文连忙操作流云一记对空斩空，但是慢了，剑光擦着君木晓的身子抹过。卢汉文心下遗憾不已，却不料嗡嗡声瞬间停下，君木晓已经撩起了他的右腿，鹰踏，砰砰砰，接连四脚毫不留情地蹬到了流云身上。而他的升龙斩判定此时早已过期，本想用个银光落刃扭开，却始终还是迟了，顿时被君莫笑踩着朝地上落来。噌，君莫笑手中太刀从伞柄里翻出，银光落刃。卢汉文没来得及让刘云使出，叶修此时倒是施施然地亮了起来，剑尖抵着刘云的喉咙继续落下。所有观众都看呆了，这反应，这连招。卢汉文破开局面，反击这才刚刚开始呢，现场星星粉丝对叶修的担心都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呢，这家伙就已经争回了局面。相比之下，蓝雨的选手真是太让粉丝们操心了。砰，被银光落刃抵着的刘云也没处可跑，就这样被君莫笑直接撵回了地下，摔得尘土一阵飞扬。君莫笑踏射地裂波动剑，对着这已经倒地的刘云又是一通追加的扫地攻击，卢汉文重回下风。 哎，汉文没把握好啊，王少天叹息着。 他也是剑客选手，所以对那一瞬间的判断倒是挺有发言权的。换是他来的话，他认为这次机会制造的相当不错，怎么也不应该才六段连击就被对手给化解了。 出招有点慢了，易文周说。装备是会有一点影响，不过重剑应付刚才那个局面也足够了，汉文还是没掌握好时机，没卡准。 那倒不如说是叶修时机卡得太准。 黄少天一怔，再一想确实如此。散人君木笑的攻击节奏本就超快，叶修还操作得如此精准，卢汉文的流云是重剑剑客，慢的想跟快的节奏，这本身就是难度很大的事儿，因为对手是叶修，难度就更大了。 小家伙，再找机会啊，不 不要给那个家伙嚣张的机会啊。 黄少天咬牙切齿的。 唉， 好可惜呀。卢汉文才打了六段攻击，就又被叶修抢回了局面，心下当然也是很遗憾的。他是积极，是乐观，但也不是转眼就忘伤疤。作为职业选手，伤疤可是不能这么轻易就忘掉的。每一次伤疤，那都是一次经验教训，是可以让自己成长的东西。卢汉文的性格不是帮他忘了伤疤，而是让他积极地正面伤疤，从不逃避。如果可以那样，那么或许会更好一些。卢汉文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如果那么中成长着，从错误、失误、失败中不断吸取着经验。可这种成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犯下一次失误下一次就立即能回避。毕竟以卢汉文现有这种水平，会有的失误也不可能是那种特别明显的错误。有时候很多细节上的东西都是发生在不经意间，是需要挺长时间来纠正改掉的。两年，卢汉文的成长是很明显的，现在的他比起刚入联盟已经成长不少。可是眼前这个对手，卢汉文深吸了口气。他进联盟时，眼前这位大神已经成传说了，但还没想到自己还能在网游里碰到他。那个夏天，卢汉文跟着蓝宇麾下的兰西格工会在网游里历练，结果在那个夏天他收集到了不少惨痛的失败。一个非常非常难缠的对手，甚至比少天前辈可能还要难缠一些。卢汉文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了，而那时还只是在网游里，两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正面较量。他开始只是听工会带他的蓝河有说一些这人在网游里是如何搅风搅雨从中取利，而后在网游中的接触印证了蓝河的说法。卢汉文清晰地记得，连他这个明明是代表着蓝西格和他作对的人，最后居然也在抢 BOSS 的过程中成了那家伙的助力。太厉害了，卢汉文只能如此感慨了。在技术上他还可以努力提高，但是那种布局应该是谋略层面的东西吧，就和他们的队长玉文州一样。卢汉文可以将黄少天视为自己追赶甚至超越的目标，但是队长玉文州，算了吧，那样的家伙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卢汉文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头脑。网游里的接触，卢汉文多领教到的是叶修这方面的水准，就已经让他叹为观止了。而后星星进入了联盟，这位传说中的大神又回到了职业赛，再然后个人赛连胜37轮。这样的人怎么能战胜呢？无论头脑还是技术，自己都还比不上呢吧。对比叶修的话，卢汉文只能很遗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很勇猛，是无所畏惧，但他不是分不清实力的高下，他只是在意识到自己和叶修还有很大差距的时候也能奋勇于战而已。还有差距，卢汉文很清楚这一点，至于这个差距能不能抹杀，卢汉文并不会去多想。胜负并不是由一个差距就能决定的，卢汉文心中有这么一个念头，而每一个出身蓝宇的人心中大多都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差距并不可怕，差距并不一定就能决定一切，因为他们有一个队长叫玉文州，因为他们的队长有着对于职业选手而言很致命的缺陷，而玉文州却在用他的事迹告诉蓝宇的队员，蓝宇训练营那些渴望成为职业选手的学员，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差距而放弃。 连我这样都没有放弃，你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卢汉文至今记得玉文州某次在训练营中对学员们讲的话，即便他很年幼，也能明白这个并不太深的道理， 而郁文州从蓝雨训练营走出的事迹更是对他们所有人鲜活的激励。在训练营，他们不会放弃理想，在比赛场上，他们不会放弃胜利。他们看得到差距，但是不会畏惧差距。 继续这样上吧。 面对差距，卢汉文心思很坚定，输还是赢，结果他不会太去想，他只知道要拼尽全力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这些付出可不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是擂台赛，这也是一个团队的项目。他所击杀的君莫笑的生命，他所消耗的君莫笑的法力，接下来的队友都将受得到，这会成为他们拿下胜利的铺垫。所以尽情的战吧。 卢汉文真的是好样的啊，虽然被叶修全面压制，但是他一点没有退缩，也没有气馁。是啊，他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 李一博和潘林虽是赞口不绝，不过话说到这份上，都谈到未来，很显然当下两人已经不看好卢汉文了。44%，这是当卢汉文的流云倒下时君莫笑的剩余生命。蓝雨两位选手已经上阵完毕，却只打了叶修一半多点的生命。 星星已经领先两个人头分了， 潘林宣布目前的比分 1-2，而且是在季后赛。叶修真的不愧是本赛季的单挑之王啊，就冲这样的表现，那些质疑他在常规赛是因为没遇到强手才连胜的声音应该闭嘴了。叶修是有能力用更小的消耗取得胜利的，只不过在个人赛里没有那个必要罢了。 不过这一阵他想1-3的话好像有点难度啊，君莫笑的法力消耗比生命要大多了。 现在还有11%。 他这次总不至于还背了法力装上的场吧？ 潘林对去年挑战赛中发生的事都有印象。